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、英雄联盟制作播出的多人有声剧《打火机与公主群》，作者 T 大，第118集。 可朱韵就是小心眼，她就是不想承认李寻跟监狱里那些真正作奸犯科的人一样。对于计算机行业，从一开始被母亲强制塞进这个领域，到后来他真正爱上他，李寻在其中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。是他激起了他对编程的兴趣，也是他让他坚信科技应该用来造福社会。所以他格外看不起那些用技术作恶的人，也看不起那些在鸡鸣狗盗之后还洋洋得意的人。 洪宁进去是有原因的。 在朱韵凝神思考的时候，李寻对他说， 他性格孤僻，小时候被欺负得很厉害，后来有人看到他电脑技术好，主动跟他做朋友，结果人家说什么是什么，被人骗去盗号，蹲了半年看守所，出去后他那朋友又找他，他又信人家了， 然后又被抓了。 朱韵几乎要呵呵出来。 技术真是不错。 李寻听出他的嘲讽，说道， 他一共被抓了两次，第一次是他那朋友太贪，留下了一堆马脚，第二次是他那朋友吃两边，让侯宁窃取了公司重要资料，卖了一大笔钱，后来他朋友听说那家老板准备悬赏抓黑客，就自告奋勇去捉贼，把侯宁卖了，又卷了一笔钱跑国外去了。 朱韵听完小声说， 你不能这么为他辩解，他已经进去过一次，出来还不知悔改。 他运气不好。 朱韵忍不住跟他争辩， 这不是运气不好，他知道自己在做什么。 李寻看向他，平静道， 我说他运气不好是指他身边没有一个能拉他一把的人。 朱韵一愣，他感觉到此时李寻的目光里有很多想要表达的东西，但他来不及细看，他很快移开了视线。朱韵脸颊烧热，两人干坐了一会儿，他找话题说， 那个他为什么要黑我们的数据？ 之前他想让我跟他一起去国外，我没答应。 朱韵先在心里感叹一句幸好，又问道， 所以他现在在国外？ 李寻摇头， 应该还在国内。 你怎么知道？不是没查到他的 IP 吗？ 他给我发短信了，他是被方志进雇佣的。 朱韵脸色一沉， 什么？ 不过应该不是直线联系，吉利的游戏年后马上要上线，现在在做最后的宣传，方志进把项目交给手下一个叫王珂的人负责，这是他的宣发团队想出的主意，大概是想再把我们的游戏彻底做烂，再把用户都拉走。 朱韵先是愤慨了一阵，又问李寻道， 你怎么知道的这么清楚？ 洪宁自己说的。 他为什么要告诉你？ 李寻哼笑，又抽出一支烟放到嘴里，含糊地说， 他知道我跟这家公司有仇，一直盯着，在知道他们准备使坏的时候，第一时间毛遂自荐了。本来王珂他们只是想找人写外挂，但侯宁说他可以直接入侵数据库。 朱韵气得牙痒痒， 这个王八蛋之前还爬我的钱包。 他一拍桌， 报警吧。 李寻懒散道， 没那么容易，他这次很谨慎，而且你报警很容易刺激到他的情绪，侯宁是个特别敏感的人，你小心他一毛了，直接把你的用户数据全篡改了。 朱韵咬牙切齿。李寻看他气成这样，笑着说， 就说让你在家好好过年，跑来干什么，射一肚子气。 朱韵不自觉地耷拉着嘴， 他给你发消息是为了什么？炫耀？ 大概吧。 我们给他点钱能处理吗？ 他不是为了钱，再说了，就你那破游戏能有什么钱？ 行，他还挺有风骨。 他只是不甘心我不管他了。 他多大的人了？小孩吗？ 性格确实像小孩。 朱韵恶狠狠地哼了一声。 哼，你能抓住他吗？ 基本不可能。 朱韵毫不吝啬地给出一个鄙视的眼神。李寻见了，嘴角弯得更深。他侧过身，面对朱韵，逗他道： 怎么，你觉得我应该能抓住他？ 也不是。 朱韵小声说，其实答案是是。在李寻刚刚出狱的时候，朱韵思考问题尚且考虑现实因素，但随着时间一点点过去，他的想法越来越飘忽，20岁时的念头重新萌芽了。他总觉得李寻就是变形金刚，无敌的，什么都能做。他捧着喝光了的水杯，默默反省。李寻只看他表情就知道他的想法，他不做任何评价，就扯着嘴角，慢条斯理地抽烟。 那现在我们怎么办？ 我试着联系他一下。 他要是不配合呢？ 李寻没回答。 你有他的联系方式吗？ 没，他手机号不用了，之前给我发短信的号码也是改过的。 那他黑后台拿到的数据多吗？ 李寻轻笑道： 我们的系统在他面前就是一坨豆腐，什么时候入侵，破坏到什么程度，全看他的心情。 朱韵沉默了。李寻看他一眼： 不高兴了？ 没。 术业有专攻，他专门搞这些，做起来当然轻松。 你不用安慰我，快点想怎么处理这件事。 李寻果真陷入思考，他又去拿烟盒，朱韵忽然说： 别抽了。 李寻烟已经放到嘴里还没点，他看向他，朱韵说： 你烟不离手啊？ 没啊。 朱韵冲灰烬满满的烟盒说： 从刚才进来你就没停过，反正你也想不出处理办法，就别浪费烟了。 哼。 李寻冷笑： 所以我现在连抽根烟都是浪费了。 朱韵不说话，光看着他。大概5秒后，李寻暗骂一声，把烟扔了。他们又随随便便聊了一会儿，很快后半夜3点了。朱韵渐感困倦，声音越来越轻。李寻注意到，对他说： 早点回去吧。 朱韵眼皮不停打架，刚要起身，李寻又说： 算了，你在这儿睡吧。 朱韵回头看他，李寻说： 你这样不能开车。 他起身走向沙发，把之前乱糟糟的铺盖重新整理了一下。 在这儿凑合一下，明早再回去。 朱韵跟过去，在沙发前站了一会儿。 我睡这儿，你睡哪？ 你不用管我。 朱韵躺倒在沙发里，李寻随手将一条薄薄的被子盖在他身上。朱韵闻到一股熟悉的味道，这被子应该是他用过很久的，上面的气味跟他一模一样，算不上香，但很独特，像烟熏过的松节，赤裸裸的男性味道。朱韵不自觉地把被子拉到上面，埋住半张脸。这个举动让他想起那些小猫小狗，他们用气味来记忆和分辨，简直太会享受生活。 你睡吗？ 朱韵躺在沙发上问李寻。李寻又开始敲键盘，说道： 你先睡，我等一会儿。 于是朱韵便在这股熟悉的气味的包裹下沉沉睡去。清晨，窗外的晨光叫醒了他。朱韵生物钟很准，不管几点睡觉，6点半肯定会醒。他被外面白茫茫的一片晃得眯起眼，看了片刻，意识到外面下雪了。朱韵盯着外面白雪皑皑，觉得世界安静宛如道场。他转头，看见暴虐乖戾却又登峰造极的大师傅正靠在椅子里睡觉。朱韵掀开被子，小心翼翼去洗手间，先照镜子整理头发，又简单洗漱了一下。从洗手间出来的时候，他发现天花板的灯还亮着。 朱韵轻手轻脚去门口关了灯，回到李寻身旁坐着。李寻还在睡，他要考虑的事情太多，梦里也不踏实，眉头偏紧。以前朱韵听说，如果看一个字时间太久，会渐渐觉得不认识这个字儿。那举一反三，看一个人太久会怎样？他会觉得自己不认识他吗？应该不可能。不管这段路最终的结果如何，他于他而言都太过清晰了。 本集播讲完毕，感谢您的收听。